Year's Eve celebration in Kazakhstan? TVO 两岁了。 锵锵三人行，诸位好，徐老师，好久没见过潘杰了 是， 哎，今天潘杰来救火呀，我得特别感谢你 啊， 最近比较邪 啊， 这个本来今天的嘉宾是文道，但是到今天凌晨时分，文道失身了，他来 失身了， 我失身了，我失身了，说不出话来了。 我们不是他早失身了吗？他还轮到现在啊，凤凰这么多美女，早听说他就失身了吗？ 对，全失了。这个文道啊，真是被凤凰卫视用的哈，搞到现在这个样子，真是伶仃洋里探伶仃，让他休息。而且我为什么说邪呀、本来还有一个嘉宾叫孟广美，广美跟她的未婚夫、意大利的个情人，不是男朋友、上了意大利新闻了，知道吗？啊，意大利报纸全是这个，一架直升飞机坠海失事，她跟她男朋友，要不浪漫嘛，这次玩出花来了，他们俩都在直升飞机上出事了， 我听说负伤了， 她男朋友负伤了，广美听说还那个大手大脚， 不知伤得怎么样， 哎，真是。 所以昨天半夜三更我就收到一个电话，就说文道不行，然后就潘杰要救急， 对， 所以我就想着说，哎呀，我说这个锵锵三人行在危难的时候想起我，哎呀，我心里还是很感激的。 没错， 我觉得 这话应该你说的， 一想就想的是潘杰，我，所以我还是觉得我得。 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就每当危难之时，我想起的都是女人，男人帮不上我什么忙。真的，我这个从大学找工作开始，历次找工作 听说过了，都是 一位 帮你的都是女的， 女性啊，这是真是功德无量，对吧？所以今天他来正好，我还正有问题啊，要请教你们两位。你知道现在这个朋友托朋友，这个父母亲呢、都问到我这儿来了，因为觉着我是在香港工作的，就他这个孩子现在高考，你知道吗？说到底，这个香港这个大学，我们该不该上啊？这分数考得挺高，是吧？什么奖学金50万，已经有几个给50万，到处现在叫掐尖儿，掐尖儿嘛，引起的争论。你们两位太合适了，徐老师岭南大学的教授，潘杰最近也是在香港理工大学， 对，没错， 做了老师，对吧？ 对， 哎，你们我觉得最适合说说这个事儿了。你说怎么，就说现在一个北京的孩子，高考考得不错，假如都拿到通知书的话，到底怎么选择？ 我觉得呢，选择香港有它的好处，但是香港也有它的弊端。但我不先不说这个，我想说说就是香港为什么要去国内招生。其实香港的学校自己也面临很多危机，就第一吧，就现在的孩子越生越少，你知道香港的现在出生率就0.几了，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呢，从小学中学就马上就是要减缩班，就是他没有那么多孩子，他学校都要关门了。那么这个趋势呢，以后的话呢，3-5年之后就到了大学了。所以大学是看到有这样子的危机，因为香港现在有8间大学，已经有人说8间大学太多了，因为香港的大学呢拿的是公帑，是拿的是政府 公 帑，就拿的是 政府的 钱，政府的钱， 纳税人的钱， 那么将来的话呢，香港的大学呢是要走向就是向地社会募捐呐、然后自己自负盈亏啊这条路走。那么现在如果说学生越来越少的话，将来的所有的大学呢都面对一个挑战，就是你怎么样自己去维持自己的大学。 就你说他现在用的都是政府的钱，像他给内地的考生 都是 50万奖学金，这个全是这等于是香港纳税人的。 这个有各个学校可能不太一样。 但他其实不是因为学生少啊，你知道香港的中学生只有17%能上大学啊。这个比例比北京上海全世界都低啊，大部分的香港中学生是没法进入香港的大学，就算他们愿意付钱，他们不会拿奖学金，他愿意交学费都进不了啊。其实香港他收外面的学生啊，对香港本地学生是很大的压力啊。但是他为什么收呢？他一个大关键就是他意识到世界上所有好的学校，他的生源必须广阔， 如果你的生源是很窄的话，你那个学校没法进入变成非常好，全世界最好的学校， 但是你、这个、 它的生源都是非常宽的。 你这个说法、哎、他这个说法也有问题的、嗯、为什么呢？就是现在香港的这个大学和北大相比，2004年的时候，泰晤士报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北京大学是全世界排名17，香港的最好的大学香港大学排名是37。那么到了2005年的时候又排过一次，那么北京大学是的全世界排名是15，香港的大学是37，都保持不住，就是再往下推。所以你从世界排名来讲，香港的大学并不在这个国内并不形成一个很大的竞争的关系。 可我怎么看在网上啊，甚至包括有些旅美学者在内地写评论，都是感觉香港大学牛啊，什么全英语教学，跟国际化接轨，而且就说我觉得现在像关心的比较实在的事儿。我那天看见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啊，说香港这个大学毕业生，就是内地历年到香港大学上学的，三个流向，1/3的回内地工作，1/3的可以留香港工作，而且现在香港政府也有内地专才计划，真的很大希望留香港， 政策很大改变，就是将来可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家人都可以过来， 而且1/3的到海外深造。最近你知道出来一个调查啊，我觉得真是做学生家长的这焦心呐、今年啊有几个22%，你知道吗？首先是对大学生的需求，这个工作岗位减少了22%，比去年。但是大学生的 内地是吧？ 内地大学生的供应量，本科生的供应量增加了22%，甚至这个调查好像是人事部的吧？甚至这个调查说60%可能会失业呀。 所以现在 大学生啊，你相比之下，你到香港是不是也是一个挺实在的一个选择？ 那是啊，我觉得香港的还有一个香港的这个大学的动机，就是说香港的学生呢，确实是需要其他的学生来刺激。 对对对。 因为香港的学生嘛，就是这一代的学生呢，就是他们的父母是战后出生的，所以家庭呢，就是说在这经过战后的这20年的发展，家庭就比较富裕。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学生呢，就是说比较就是形成的这个习惯，就是家里太宠了，而且呢，就说在上学的时候，他也不太珍惜这个， 缺乏竞争。这个、所以内地的学生一来呢，对他们造成 对他们造成是，所以有人讲， 我跟你说，有人讲， 有人讲，这是有一种效应，就是说这个鱼啊，如果说它是一缸鱼，你没有一个外来的一个鱼呢去刺激他们，他们可能游也游了就不游了。 我告诉你，现在香港大学的学生这鱼缸里的鱼刺激起来了。我给你看一个照片，今天这个报纸上的。香港大学200多名学生啊，咱们看看游行，在学校里游行。为什么游行呢？就是这个抗议你这学校到内地去抢状元，抢内地的状元。它有个什么问题呢？这个香港大学的学生宿舍，过去内地学生的宿舍位置是分配的份额很少，但是现在它提高到30%。哎，这样就影响了我这个本地学生， 就是我刚才讲，影响了香港学生的学额、宿舍，包括学费的资助，总是影响他们的利益。 这学生代表发言呢，正好是针对徐老师你的观点啊。他说，香港大学，你现在我们这学校教学设施的配套资金并没有达到那个情况，再就急于的跟国际接轨，什么呀？我要海纳百川，没到那时候，我们本地的这个孩子还没奶吃呢。 这就本土化跟国际化的一个冲突，而且他们的口号说的也有道理。他说什么国际化，招来的外面的学生有台湾的吗？有美国的吗？全是大陆的，弄了半天是内地化，所以他们也本地性很顽 强。但是怎么了？ 这是他们最害怕的、 这个、本土意识。 香港最害怕就变成内地的另外一个城市。 哎，我请教你们，你们感觉内地的学生在这个香港的大学里上学的表现怎么样啊？ 出色 啊， 优异，很出色， 优异， 很出色。就是说，因为很简单嘛，香港600万人口。最好的学生也已经出国去了，所以在香港的学生，这个是内地来的，那是多少？那是几亿人选出来的那些好学生，所以一来的话，那个竞争是很不公平。 但不是说那都是善于考试的好学生吗？ 而且呢，香港的大学3年制，内地的，所以来的是读了一年以后才进来再读一年级的，所以竞争是很不。我们学校每年优秀学生都是内地来的，然后而且他们读完了以后，很快就什么 Stanford 全额奖学金啊， Princeton 全额奖学金，马上就到美国去了。香港就是做跳板了、啊、不为人做嫁衣裳。 那照你这么说，徐老师，比如说就像我的朋友的父母问，就说是我的孩子假如说啊能上北大清华，但是也拿到了香港大学的这个通知书，你建议我这孩子上哪个学校？ 要听我的。 要听你的呀。 假如 他是想把自己做成一个专业人士，就是他的前途就是我要赚钱多生活好就来香港，选择机会一定多。假如他已经很稳定了，他知道他这辈子就是做学问的，他不受环境影响的， 嗯， 也来香港。假如在这两者之间的，就不那么稳定的，需要在大学里培养世界观的，养成人生观的，去北大清华。 哎，这我不同意了， 啊， 我不同意。 北大清华是人生的殿堂吗？ 对。 我不同意，我觉得是在香港呢，其实是香港是资讯相当发达的，而且在香港呢，你全世界的所有的资讯你要上网去查，你要到图书馆去，我觉得这个香港是在学，在如果说你要学的话，而且你喜欢要用这些东西的话，在香港确实是很好的。 对， 我觉得就是说问题呢，就是说有一个弊病，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还是不是很成熟到香港来的话呢，我觉得是有很多的面对很多的压力。 对啊，你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文化上的，就是还是有差异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问题，就是你看你这个学生他是不是在这个其他的质数素质上面，比如说这个感情质数啊、应对啊等等这些方面，他是不是很独立了？如果他已经很独立了，我觉得他应该来香港。但是他如果这些方面还是发展的不独立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学，在国内的中学、内地的中学，很多都是填鸭式的，就是一天到晚做练习啊，然后就高考啊，考完了以后，他可能对世界的其他的地方啊的文化。对他要面对的一些环境啊、困难的等等，没有足够的估量。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在内地读完本科生，或者说到香港来读研究生这样子。 你得了，我跟你说，现在 对 现在你知道、啊、现在内地人家流行一句对联、啊、知道吗？在学校里叫什么呢？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上一届、这一届、下一届，届届失业。横批是愿读服输、 啊、 愿赌服输、 啊、 愿读服输， 这个我听 现在挺惨的。哎，你我待会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今天要是点题一个字的话啊， 嗯， 就是抢。 嗯， 我最近看这个关于教育招生包括找工作方面种种的问题哈、啊、我就觉得这个抢啊， 嗯， 抢疯了。你看有抢钱的，抢女人的，抢老公的，抢房子的，抢地的，现在你看抢学生的，不光是这个大学，你知道现在碰见一什么，在四川那边有一个学生，还真有学生是考试能手，厉害到这种程度，就是说老师劝他，你今年啊别上这个大学，你回我们这儿来接着读，明年你要考上北大清华奖你几万块钱。而且你知道现在到抢到什么程度，在这个四川绵阳这个地方，教育基础教育已经成了一个产业了，好多大企业往这个中学投资。 对， 这个中学呢， 我要培养出尖子，就说明我将来能收到更多的学生， 那是 我就能赚钱。 而且 到外边去挖人呢， 还有一个 学校 就是现在中学的，我听他们讲，这中学的重点中学里面的老师，他的这个薪酬和他能够有多少人送到大学去已经成正比例了。 对对， 所以对他的学老师来讲，他也是越要想办法把他的这个中学的这个上大学的这个比例从70多到80多到90多，因为他的工资就一节节往上升，所以他是很有他的这个动力去挖尖子，去培养尖子， 动力去腐化。 哎呦，你知道真是啊，他这个现在考上北大清华，一个四川特别穷的中学校长，好像是剑阁的这个中学副校长，又跑到绵阳，因为绵阳的中学把他的尖子学生拉走了嘛。这个中学本身已经负债3000万，但是他为了从省级晋升成国家级的中学，他必须就沿街叫卖拉回来。拉回来说什么呢？你回来你要考上北大清华奖你10万，考上一般的本科我也给你1000。 还是以前中央集权的这种传统。 而且现在 都是要天子脚下全、你看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哈、都会到一个点上、谁能够接近这个点，接近这个方块，你才是高。所以有一点多元的东西， 所以你看 在这个层 面上，对，就是我就琢磨着为什么现在我们这社会 不能有那么唯一的标准， 对，人人都生活在这个抢当中啊。抢就说明大家的目标啊、太一致了，渠道呢太单一了，所有的人都奔着一个地方，你就去抢吗？你哎，真的，你好像我感觉哈、我跟别人没有什么竞争，讲老实话，真的我没有这方面的压力，这是坦白说。为什么呢？ 我觉得所有这种大家伙一块奔着一条路的事儿啊，我不行，我这方面这个情商啊就很差，总会被淘汰下来。但是我最后发现呢，就是我得走一条什么路啊，我要走的这条路，这条道上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没有竞争，我只走我只属于我这条道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没有抢的行为， 所以咱们就走纷纷走上绝路。 也是，你真是体贴。 我觉得这也是 理解我。 你是大学的悲哀啊！你说大学要到这个程度，就是要抢尖子啊，掐尖子。你就回想起来，你说我们大学究竟是干嘛的？我们大学不是培养人才吗？不是培养人的这个独立自主的这个思考意识呢？还是说就是为了要多少尖子要抢了多少尖子在我们这里出了多少尖子？你说这恐不恐怖？ 这其实也没错。你想世界上最好的那些大学，它也是给提供奖学金，给不管你什么地方，你在印度的小山村里，你要是读得非常好，我 MIT 我 Harvard 就娶你。其实早就抢了。这个香港现在刚刚开始，为什么香港 去抢内地的，外国去抢我们的？ 对，香港的每年的尖子状元，有一些读香港的大学，但是最好的那些就被美国拿去了。他们剑桥他们给你五年的奖学金，那个钱额就更多，而且那学校更好，刷拉就去了。为什么咱们奇怪啊？为什么帝国主义抢我们的人才，我们不愤怒？我们香港同胞抢，他们就那么敏感，还说什么二流啊，什么一堆？我觉得这背后是不是有个519情节在后面？ 小朋友，小孩讲了一堆专有名词。 519不知道这个事情吗？ 519那个通知是不是？ 不是，519就是中国足球队输给香港足球队，然后北京暴乱。你知道北京的义和团以后的这种心态啊，就是说你帝国主义的大学来抢走了，他反而不怪。就是不能你有你香港的份儿，你插上来，而且你是拿钱，其实他们都误解，香港50万是基本生活费，并没有特别拿重金来抢。 另一种说法叫做四年全部的学费， 对，四年全部，而且呢，四年的50万在香港，因为我们可以提前告诉大家，那是很苦的生活在香港，对不对？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你香港的很多的人家庭只有8000块钱的这个工资，他这个50万呢，差不多每年每个月就有1万多块钱， 扣掉学费也就是 扣掉学费，然后呢住宿费，然后吃饭，香港的生活水平是很高的。 引出一个误解，就好像哇，香港拿了几十万，很多钱。其实这是一个普通的标准奖学金， 哎，但是你比如说你们两位正好来评价评价，你们本身是原来在大陆做学问的，现在在香港当老师了，那你说香港的大学和我大陆的这个大学相比之间呢，利弊有你们的比较是什么？ 我呢，就前几天这个新闻纷纷扬扬啊，这些受到很多采访，然后我正好跟李欧凡教授啊，还有一些香港大学教授吃饭，奇怪得很，我吧讲了很多香港学校的问题，我可能自己在香港啊，我就把这个问题看得，我对内地有距离产生美嘛，我就香港，你们看香港很多问题他们都看得很清楚啊，商科压倒文科，英语欺负中文，功利主义，学生读书整天想找工作，完全是三年培训制，大学都变成职业培训所，我有一大段的这个抱怨啊。可是没想到另外几个科大的中大的几个也是内地背景的教授，他们都不同意的看法，然后他们给我的最强烈的一个反驳就是说，徐东，你能否认这个事实吧？你去跟内地的不管什么学校来香港读书的学生谈，没有后悔的。哎，果然是哦，我后来一想果然是，我有100条理由抱怨香港学校的问题，可是你跟内地来的学生说你来了香港读书以后后悔吗？没后悔的。 啊， 这是什么道理呢？我讲不明白了。 开了眼界，我觉得还是说这个在方式方法上啊，我自己接触到的内地的学生，我觉得他们来香港一个很大的受益，就是香港的教学确实是给他有一个，我不能说是全部吧，但是他如果说能够找到好的老师，又进了一个好的，就是说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是一个好的这个学校。他确实能够开眼界，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啊，我觉得国内的学生和香港的学生有一个 不太，内地的学生啊， 内地学生他有的时候就是老师是习惯就站在课堂上3个小时，就完全是就讲的这个课本，那么讲完之后呢，这个老师特别是说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大学的这个氛围里面，那个老师呢就去做课题去了，然后要去演讲去了，而且现在呢外国呢就特别的喜欢请这个内地的这个老师啊到各个全世界各地去开会啊这之类的， 那么这些人 啊、 然后就飞走了。飞走了以后呢，这个学生他们和我就发现他们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这个交流是越来越少。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老师和学生交流在内地是好。 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他们讲来自北大或者来自华东师大或者复旦，那我马上就讲出一些我朋友的名字，就跟我同辈那些朋友，他们说他们在那里从来没听过他们的课， 就是 说。这简单的说，我后来总结一下，就简单的说，在内地最好的名牌大学是我这一辈的学生辈在上课，而在香港呢是我的老师辈在上课，刘少明刘凡还在开大课 啊、 你明白没？而且香港再有名的教授，你得直接跟学生上课，你得当学生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你得在办公室见他们。可是内地你出了名的以后的学生，他们都不以上课了，你还在给大学生上课，他们都是带研究生出书开会，你这个大，所以基本的大学生，所以我反过来想，可能我对香港大学的这些不满，有可能就是国内情况更差，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我碰见一台湾学者嘛，在清华任教嘛，他觉得最大的一个困惑，他很为祖国的未来担心，他说我回到祖国到了清华，我怎么发现呢，我这学生老师不提问题，他可能习惯于，他说你们提问没有人提问题，除非是跟分数有关，他觉得现在的学生啊特别实在，你知道吗，只做与分数有关的事儿，而且就是他是教什么化学的什么的哈，不动手。他说这个学生为什么不动手呢，就爱弄电脑。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有竞争啊是好事儿，有竞争能检验你这个金字招牌背后实在的东西有多少。我也很倾慕北大清华呀，那当年是我的分儿不行，考不上那么高。 不，那得学生是好。 不是，但是现在转回头来讲，我倒也喜欢去香港大学。比如假如说我是个北京孩子，他是个新的地方啊， 一个足够强的人呢，你就有这种希望能够看不同的多星，接受异质文化对你会有好 的。而且我现在觉得啊，就是把几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的学生放在一起，其实这个上课的效果是相当好的。因为经常有一个问题吧，比如说香港的学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比如说讲到某一种观点，那香港的学生觉得这那当然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哈。但你以为国内的学生来，他就说也不是哦，哎，我的经历是告诉我是这样这样这样的，那么就有一个交流。因为其实我觉得上课最不好的就是说你老师在那上讲三个小时，然后下面鸦雀无声，你也不知道他听了没有。 他老娘肝阳跑清华去讲课，兴奋的要命。还觉得清华 徐老师不也要跑北大去讲课了吗？ 我曾经到北大做个讲座，我觉得那里就学生很好。你们刚才讲学生提问，北大的学生提问真的很好，所以他们说北京是一流学生、二流老师、三流的管理嘛。我说讲流不好了，倒过来讲香港。